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2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如下，美国在朝鲜半岛再次制造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危险。美国从22号开始动员那些部署在南朝鲜和日本等海外基地的美军和南朝鲜伪军的庞大兵员以及大量的战争手段，举行一场针对我国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不顾我国的屡次警告，伙同南朝鲜傀儡集团所举行的大规模侵略性联合军事演习，彻头彻尾是要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攻击的严重的军事挑衅，是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挑战。特别是这场军事演习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因为它把由于美国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接连投入各种核战略轰炸机和萨德等战略资产，而空前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形势推向战争爆发局面。美国不断进行攻击性、侵略性的联合军事演习和武力增强活动，造成形势激化的恶性循环。其居心在于想方设法重新造成一个像去年八月事态那样的最极端形势，并以它为由向南朝鲜投入更多的战略资产，辩护美日南朝鲜三方军事同盟的建立，维持该地区的军事支配权。如果没有侵略性的美国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的全面停止，就不能设想到朝鲜半岛和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或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我们为了从美国持久的核威胁中保卫我们国家和我国制度而采取自卫措施，选择了核武装之路，并狠抓增强核武装力量作为战略路线。依靠强有威力的核遏制力来消除美国所强加的核战争危险的根源，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是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美国不断进行的侵略性战争演习等对朝敌视政策和核威胁因素，将难免遭到我国军队和人民坚决果断、毫不留情的应对。